起故事。本节目由北京牡丹电子集团独家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哎，杰伦啊，你这音乐让我想要变魔术的感觉。好，我刚好，我跟你讲，我学了一个超厉害的魔术，要不要学学看？ 啊， 真的哦。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代班主持人刘慧。自从春晚捧红了魔术师刘谦，一股魔术热潮就席卷而来。其实魔术浪潮不是最近才兴旺起来的，在不少的歌曲当中早就有了和魔术难得的情缘，比如说赵薇早年的歌曲《爱情大魔咒》。 做一个怪梦，传说的阿拉丁复活，偷偷跟我咬耳朵，透露爱情密码的魔咒。Say you be a you, I be a ye, I you be a you、啊、今天梦做白日梦，锁上课精神不集中，原来丘比特选中了我，神吹起恋爱的台风。 Baby 有什么要求， 让我痛快爱个够。 谁是梦中男朋友， 莱昂纳多， 可是他化身绯闻多， 给我一个罗密欧， 求求别因不啰嗦，梦的密码3秒钟。 大魔咒，爱情的大魔咒，一比呀一比呀一嘿吼。 说到爱情这种奇妙的东西，就像是被施了魔法。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如果不是被爱情施了魔法，为什么相爱的人总是能够如此的甜蜜呢？林依轮的歌曲《魔法》中就曾这样唱道，他拥有一种魔法，能让你颠倒黑白，你却是他手中任意一张扑克牌，他手法高明的让谁都为之崇拜，到了结局注定最后是你失败。一首很小资的都市情歌，一起来听吧。 别再说他竟然不会回来，有很多的应酬工作安排，突然感觉到你内心无奈，爱上他难道是因为他帅？别再说他对你已经不爱，至少不像当初一样澎湃，突然领伤害。他拥有一种魔法，能让你颠倒了黑白，你却是他手中任意一张扑克牌，他手法高明的让谁都为之崇拜，到了结局注定最后是你失败。David 说会回来，有很多的应酬工作安排，突然感觉到你内心无奈，爱上他难道是因为他帅？别为说他对你已经不爱，至少不像当初一样澎湃，突然领悟到你内心悲哀，转眼都变成伤害。 情窦初开时，每一个爱情都是童话。接下来的这首《青蛙的神话》的灵感来源于一首流传许久的安徒生童话《青蛙王子》，但是这首歌呈现的音乐形态却打破了童话的单纯，略带爵士风格的复古曲风，能让你相信青蛙的神话就此成真吗？ 多想让他听到，遇到他时我心狂跳，就像孤单遇到遇上海啸，唇边一抹微笑，还有额头轻挑眉毛，叫我随时随地随处跌倒，总是想法太多，太傻太好笑，未来都不重要，为了他流血流汗我都不怕， 想他，梦着醒着不分真假，他就是青蛙的神话。我想让他知道，每次争吵我也不想要自己像个青蛙呱呱乱叫。多想让他明了，爱情不是一场赛跑，七八个傻瓜争那赢了。总是想法太多，傻太好笑，未来都不重要。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你回来，这里依然是您喜爱的记忆的唱片。如果让你设想一下被施展了魔法的世界是什么颜色的，你会怎么选择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像张含韵一样选择白色。白色象征的是纯洁和无瑕，在魔法的世界里，白色是如此的没有负担和压力，却充满了纯真。送上这首《白色》。 直升机巴黎伦敦我都可以 ending it so happy ending 白色毛巾位置神秘神秘知识领域穿不过期啊白色泪珠如此神奇没有痕迹却又如此接近遗憾白色小队叫做 Lucky Lucky My God 让我再见到你有我白色婚礼坐直升机巴黎伦敦我都可以 ending 看过魔术的人们一定会用不可思议来形容魔术师高超的技艺。其实魔术师们那不可思议的手法都是来自于不断的创新和练习。俗话说熟能生巧，魔术也是一门讲究手法磨练技艺的手艺活，只有坚持不懈的练习才能赢得台上的无限风光。送出这首不可思议。 是说不停爱的讯息三言两语刻进心里捂住脸和客气再不经意泄露了心情静静傻笑而已也能够彻夜的想你爱到不可思议说是期待不用甜言蜜语其实我爱的是你是你烦恼的是我虽然很自信但我会很努力爱到不可思议越老去越美丽压干了没关系皮肤皱皱也爱你爱你就还在起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这一百分的相遇就是我和你 魔术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不同的魔术师一定有不同的理解，但就观众来说，越惊险越无法理解的魔术一定是最吸引他们的。羽泉曾有一首歌叫做《感觉不到你》，如果真的有人在对面却感觉不到情况发生，最后一定让人觉得最不可思议了吧。 我怎么感觉不到你，曾经你就是我的空气，因为你的爱我在呼吸。我怎么感觉不到你，你说过相爱的人有默契，所以你的沉默也变成了爱情。